癫狗马经季前网聚记贴士大比拼颁奖典礼将定于2019年8月18号在沙田和斜广场龙月海鲜酒家举行。中文届时连同主编尤达及一众癫狗马经名家与各位以马会友大拆一餐迎接新马季，网聚费用每位港币25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经银行入数，又或者亲自上嚟普罗政治学院报名交费。查询电话24673088，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到时见。 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8月16号。今天大家在报章上，特别是那些即左派的报章《大公文汇》、《香港商报》，很多几乎是全香港的报纸都有一个李嘉诚的广告，或者这个叫做文宣，报纸广告，但是文宣来的。对于个时局，即是超人对时局的看法，黄台之瓜何堪在摘，他不是第一次用这首李贤的即黄台瓜诗，黄台之瓜即这首诗，即是黄台瓜词叫做，他不是第一次用的了，已经是。很多人呢即对这个所谓黄台之瓜何堪在摘的这八个字呢其实都很熟悉的，我很多时候都爱来形容，即是这样搞下去，即依于湖底啊，要乱到几时咧？仲有几多可以俾你咁样乱落去咧？咁又可以咁解嘅喎，系嘛？即系都冇几多剩噶啦，系嘛？或者用呢、這个即系蜚语讲嘅，再折腾落去啊，香港就玩完噶啦，系嘛？折腾可以咁样讲嘅。咁大家都知道佢有个成语典故嘅。我记得我讲十大帝王嘅时候咧，历史几郎都有意。公元2005年的时候，我讲十大帝王的时候，讲到武则天这一 part 的时候，其实我讲每一个帝王故事呢，我都会拿几个成语出来讲的。讲到武则天的时候呢，就有两句成语出自武则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呢就是黄台之瓜，另外一个呢就是唾面自干。我讲黄台之瓜的时候呢，就即是说即是讲个故事呢，这个故事是跟这个武则天是有关的，是吧？咁呢个典故就是出自呢个武则天嘅仔李贤嘅《黄台瓜词》，即系呢个第二仔，即系李贤咧就被呢、這个即系佢母亲啊武则天立为太子之后咧，都仍然系个心战战兢兢，因为佢大佬咧李弘咧就系、是、被佢母亲所杀嘅，系嘛？即系呢个狠心嘅母亲为咗巩固佢权力。咁已經殺咗好多嗰啲唐朝嘅宗室子弟，係咪？連自己親生仔佢都唔放過嘅喎，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到李賢被立為太子嘅時候，其實佢都好驚嘅，因為佢大佬就已經係俾佢媽，即係俾佢呢個母親狠心嘅母親咧殺咗。咁於是咧，佢就寫咗一首《黃台瓜詞》，咁啊希望咧可以感動佢母親，係咪？咁嗰、那個。即是黄台瓜词就是这样的，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就令君稀，令瓜稀，三摘尚犹可，四摘就抱万归。那个意思是很清楚的了，即是在这个黄台树上，即是有这个即所谓这些这样的瓜在这里，即是黄台瓜叫做。熟咗嘅話咧，瓜熟就蒂落噶嘛，係咪？咁好啦，咁你如果即係係咁將佢用人手嚟摘咗啲瓜，佢摘完一個又一個，摘完一個又一個，摘摘下就冇剩噶咯喎。到最後咧就係抱萬歸，個萬咧即係嗰個藤啊，剩翻一條藤，冇曬啲瓜，係嘛？咁嗰啲瓜亦都係等於疑似咁解，係嘛？咁、那個意思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話喂。冇幾多個仔俾你殺嘅咯，係嘛？再殺落去就冇剩嘅咯，係嘛？剩翻一條藤嘅咯，係嘛？ 四澤就抱萬歸，你就抱住條藤翻屋企噶啦，係嘛？冇曬嗰啲瓜噶啦嚇。咁超人用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嚟形容今日香港嘅呢一個局勢，咁你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意思嘅喎，係嘛？嗱，我哋就會咁樣諗嘅喎，喂，會唔會係超人覺得你而家林鄭月娥呢種做法？係咪？咪猶如武則天殺子個做法一樣咯。你而家打壓我哋啲年輕人，係咪？喂，到今日為止死咗六個人，拉咗700多人，無數人受傷，係咪？最近比較轟動嘅，同埋令到人神共憤嘅，就係一位少女俾你打爆隻眼，而家仲喺度拗緊係咪你啲布袋彈射到，係咪？咁老實講啊，事實就係好清楚嘅，你再拗都冇用。有啲人渣，例如高永文行出嚟話彈珠所傷咁，咁任你啲人中意噏乜都冇所謂嘅。個事實你點噏佢都唔會改變嘅，就係、是、發生咗一個咁嘅事實，係嘛？就係、是、你啲警察用布袋彈亂咁射，射盲其中一位少女嘅眼睛，呢、這個係鐵一般嘅事實，係嘛？咁。喂，譬如話我哋又一廂情願覺得啊，超人就係講而家你咁樣政府嚇、啊、對我哋啲年輕人，對我哋嘅未來，因為超人另外一個文宣就係話佢係投資青年，因為即係投資未來，係嘛？咁你將佢擺埋一齊嚟睇，係嘛？即係話佢都係惋惜香港而家啲年輕人，係嘛？受到呢種打擊，當然佢都會話啦，今日嘅激情就變成你明日嘅後悔啊，等等啊。你睇所有佢呢啲咁嘅所謂文宣，登喺報紙上用廣告嘅形式嘅呢種文宣，表達佢對時局嘅睇法，佢唔係同你嗰啲親中商人同一套思維嘅喎。喂，其他嗰啲我哋睇新鴻基啊、恆基啊，係嘛出嗰啲廣告支持政府，係嘛，即係依法你即係取締呢啲咁嘅暴力，係嘛？有反暴力諸如此類，全部都是企在政府的立場嚟出呢些文宣的，但是李超人就不是喎，佢要你估喎，係嘛？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係嘛？如果你要我估，我就梗係一廂情願，認為李超人就是形容呢個林鄭月娥猶如武則天當年殺子咁樣殺完一個仔又殺一個仔，係嘛？即係代表一個暴虐嘅政權去對待我哋嘅下一代，用嘅手法就係呢啲即係殘忍係嘛嘅手法係嘛，我可以咁樣睇嘅喎。咁好啦，佢唔講清楚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嘅意思係嘛，佢當然後尾有啲解釋啦係嘛，即係我哋又可以咁樣解，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解話香港不能再亂落去啦係嘛，即係或者呢個可能就真係。李嘉誠嗰個睇法啦，黃台之瓜何堪再摘，香港唔應該繼續亂落去啦，咁樣又唔可以繼續亂落去啦，再亂落去就玩完噶啦，咁啊佢可以咁噶嘛？好啦，即使係咁嘅意思，李嘉誠佢都遠比你而家香港呢啲親中商人或者建制派咧係有智慧得多，同埋比較合乎人性。點解咧？你呢班親中商人係全部跪低嘅，基本上係對呢個共產黨嘅極權係全部跪低。而呢個跪低唔係代表你真正嘅愛國，而係因為你喂唯利是事，係咪？第二就係你嗰種奴隸嘅心態，係咪？中國人呢啲奴隸嘅心態係冇改變，係咪？面對強權，你啲有錢佬都一樣要跪，係咪？但是李嘉誠他不用被你綁住嘛，他不用靠你中國他才要可以即找到食嘛，是不是？所以找到食，他神早找到食的意思就是說他整個集團是不是他喂那個即收入不是全部在香港或者大陸來的嘛，現在他是跨國的企業來的嘛，神早就撤資的嘛，即是說去到尾用一個最通俗的即是中國人的講法就是喂，我終於唔使求你嘅時候，係嘛？唔使求你，我先有得發達嘅時候，我就乜都做得噶啦，我就會自由噶啦，係咪？ 所以李嘉誠基本上就是可以一個自己去決定自己想講乜嘢或者做乜嘢嘅一個超級富豪，佢唔使仰人鼻息，係嘛？佢都係唯利是事噶啦，但係佢唔需要仰人鼻息噶嘛？唔需要仰人鼻息嘅時候，佢咪可以講一啲即係你可以解讀成為係人講嘅説話咯，係嘛？但係其他嗰啲親中商人同埋嗰啲親共嘅呢啲建制派，佢邊有獨立自由嘅意志嘅啫？因為佢連良知都冇埋噶嘛，係嘛？佢冇良知嘅原因就係、是、一係你就諗於強權，一係就係你係奴隸。咁李嘉誠梗係唔使做奴隸啦，大佬！而家我哋香港呢班年輕人前赴後繼咁樣反對呢、這個即係、就是、特區政府或者呢種反共嘅社會運動，即係有啲人話反送中等於殺反中。喂，呢個講法唔係冇道理嘅喎，反送中就等於反中，係嘛？反送中就等於反共，呢句都係事實嚟嘅喎。點解咧？佢係反呢一條條例，反惡法係冇錯，但係呢個惡法喺咩情況底下會出現嘅咧？就係、是、因為有共產黨，就係、是、因為有呢一個港共政權啊嘛。所以你反送中咪即係等於反中同反共，邊有錯啫？呢個係係嘛？李嘉誠難道佢唔知道咩？係咪？當然啦，講起黃台瓜詞，就其實即係可以同幾百年前，即係呢個武則天嗰個時代嘅幾百年前，即係呢個三國時代啊，曹植嘅呢個所謂七步詩可以相媲美嘅，係咪？嗱，嗰個係講咩咧？即係講骨肉之情啊嘛，同佢大佬曹丕講話本善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我哋大家都同一個老豆嘅，點解你要迫害我咧？就咁、是、樣噶嘛，係咪？又係充滿妻怨噶嘛？佢話佢七步成詩嘅呢、這個係係嘛？即係武則天嗰個時代，李嚴寫嘅呢首所謂黃台瓜詞，主要就係話喂幾兄弟係嘛？死下有一個，佢得嗰四兄弟啊嘛，係咪咁死？即係呢個係唐高宗嘅仔。喂，死下有一個，死下有一個，咁點得咧？咁啊，遲早又輪到自己，結果佢真係佢又死埋喎。後尾黃台瓜詞寫完之後，就輪到佢死啦，係嘛？咁咪真係喂講四個兄弟啊嘛，係咪啊？即係你擲下擲下咪冇曬咯，一擲就洗瓜好，二擲就令瓜再令瓜稀，三擲就上游可，就四擲抱萬歸。即係你遲早殺曬呢四個兄弟嘅，咁呢個同七步詩咧就即係可以即係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嘅嚇。咁但係咧苦讀不相宜咧，就對武曌啊，即係武則天係不適用嘅。而家你話苦讀不相宜，對呢一個林鄭月娥都不適用。佢話香港係我哋嘅家，屌你就喺度係咁殺我哋。呢啲年青人殺我哋家中嘅子女，啊！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係咪？呢一個李嘉誠用一個香港市民嘅身份對時局啊，嗰、那個即係嚇一個感受，用呢八個字引述，即係唐代，即係武則天時代佢嘅。第二仔李嚴嘅黃台瓜詞係嘛？個寓意係咩咧？係嘛？咁又可以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嘅喎，係嘛？咁當然啦，佢就唔會話呢個林鄭月娥係武則天咁兇殘殺仔，係咪用呢個寓意啦？係咪？即係我講啫，而家係嘛？我可以用佢呢八個字引述呢八個字嚟咁樣比喻。咁但係佢起碼就話俾大家聽，香港唔可以再亂落去啦。咁呢個意思我想，我諗即係你睇翻呢八個字，佢呢個文宣一定係咁嘅意思噶啦。咁但係至少佢冇喺百分之一百企喺你嗰啲親中商人相同嘅立場。咪呢樣嘢咧，就係、是、佢有呢個條件，係嘛？係咪代表嗰啲即係新鴻基嘅國家係嘛？或者恆基嘅李家佢冇呢個條件咧？唔係，佢有呢個條件，但係佢唔夠膽。冇呢個吉士，咁當然啦，有錢先有吉士噶嘛。佢有錢都冇呢個吉士，係咪？即係我唔可以揾我哋同李嘉誠比啊！我哋梗係有呢個吉士啊嘛。咁咪你話你冇錢啊嘛？係咪？佢有錢有呢個吉士喎。咁有錢更加應該有呢個吉士啦，係咪啊？ 我唔求發達嘅，唔求再發達嘅，我大把錢嘅，我使乜求你啫？係咪？即係好簡單啫嘛！我哋好容易理解嘅就係而家呢班年輕有人上街，係咪？以死相搏。喂，佢話俾你聽 ，I'm nothing lose， 係咪？輸曬就係俾你拉，俾你拉去坐監，係咪？但係為咗香港嘅前途，佢要做呢種犧牲。佢冇輸啊嘛！你一個中產階級，你係個律師，你係個會計師。你唔可以做呢啲嘢嘛，因為你有家累啊嘛，你有家庭啊嘛，有仔女啊嘛，你會熬底啊嘛，係咪？咁李嘉誠有咩包袱啊？係咪？今年90歲，係咪？佢仲去講一啲同你而家嗰啲人講嘅嘢，係咪？警察啊，即係要撐警啊，係咪？高度致敬啊，向啲警察係嘛，打擊呢啲即係一小撮嘅暴徒啊，係咪？而家係恐怖主義嘅苗頭啊！用翻港澳辦嗰啲説話嚟講啊，咁好多而家睇到呢啲文宣都係咁樣嘅。但李嘉誠唔使啊嘛，黃台之瓜何堪在摘呢句説話咧，即係我又引述翻李嘉誠引述呢個李賢嘅黃台瓜詞，我警告你林鄭月娥係咪啊？你唔好以為殺得咁過癮，到最後。你要自食其果，係嘛？慘過落地獄。